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二十一章蛇眼第八十一集。 十二月带来了更多的雪，也给五年级学生带来了雪崩般的家庭作业。随着圣诞节的临近，罗恩赫敏的级长工作越来越繁重，他们要负责监督装饰城堡。 你去挂彩带，皮皮鬼就抓着另一头要把你勒死， 罗恩说。要看着课间因为天冷而待在室内的一二年级学生， 他们脸皮真厚，我们一年级时绝对没那么放肆， 罗恩说。还要轮班和阿克斯菲尔奇在走廊里巡视，因为菲尔奇怀疑节日气氛会使巫师决斗增多。 那家伙脑子里有大粪， 罗恩气愤地说。赫敏忙得没工夫织小精灵帽，心里很着急，他只剩三顶了。 那些我还没有解放的可怜的小精灵，圣诞节只好待在这里，因为帽子不够。 哈利不忍心将多比把他织的帽子全拿走了，便埋下头写魔法史课的论文。反正他不愿去想圣诞节。上学以来，他这是第一次很想在假期离开霍格沃茨。不能打球，又担心海格会被留用查看，他现在恨透了这个地方。他唯一盼望的就是 DA 的活动，可是假期中只能暂停，因为几乎所有成员都要和家人一起过节。赫敏要跟父母去滑雪，罗恩觉得非常有趣，他从没听说过麻瓜把木条绑在脚上从山上滑下去。罗恩自己要回陋居，哈利妒忌了好几天。后来他问罗恩打算怎么回家过节，罗恩说， 你也去啊，我没说过吗？妈妈几星期前就写信叫我邀请你了。 赫敏翻了个白眼，但哈利的心飞了起来。在陋居过圣诞节真是太棒了，只是哈利有点内疚，不能和小天狼星一起过节。他也想过能不能说服维斯莱夫人邀请他的教父，但他不仅怀疑邓布利多不会让小天狼星离开格里摩广场，而且深感维斯莱夫人可能也不欢迎他去，他跟小天狼星总是不和。小天狼星自从上次在火中消失后还没跟哈利联系过。哈利知道在乌姆里奇严密的监视下试图联系是不明智的，但他不愿想到小天狼星独自待在他母亲的老房子里，也许只能寂寞地和克里切拉开一个彩包爆竹。哈利早早来到有求必应屋，参加节前的最后一次 DA 活动。他很高兴自己来得早，因为所有的火把亮起时，他看出多比为了过节已经把这里装饰过了，一看就知道是小精灵干的，因为没有别人会在天花板上吊一百个金色的小球，每个球上都有哈利的大头照，还刻着一行字，圣诞哈利路亚。哈利刚把最后一个小金球摘下来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卢纳洛夫古德像往常一样做梦似的走了进来。 你好， 他含糊地说，打量着其他的装饰。 很漂亮，是你搞的吗？ 不， 哈利说， 是家养小精灵多比。 胡计生， 卢娜做梦似的说，指着几乎照在哈利头顶上的一大丛白浆果。哈利赶快从他下面跳了出来。 这就对了， 卢娜严肃地说， 它里面经常会长南沟。 正在这时，安吉丽娜、凯蒂和艾莉亚进来了，哈利也就用不着追问南沟是什么了。三个女生都气喘吁吁，看上去冻得够呛。安吉丽娜没精打采地说，扯下斗篷扔到角落里。 我们终于找到你的替补了。 替补？ 哈利傻乎乎地问。 你、弗雷德和乔治。 安吉丽娜不耐烦地说。 我们有新的找球手了。 谁？ 哈利忙问。 杰尼·维斯莱， 凯蒂说。哈利愣愣地望着他。 没错，我知道， 安吉丽娜说着，抽出魔杖活动着胳膊。 可他很不错，真的，当然不如你。 他狠狠地白了哈利一眼说。 可是既然你不能参加， 哈利咽回了一道嘴边的反驳。他难道没有想过他被迫离队不比他遗憾一百倍吗？ 击球手呢？ 他问，努力使语气保持平静。 安德鲁·科克， 艾莉亚毫无热情地说。 杰克斯劳珀都不是很灵，但跟别的木头比起来。 罗恩赫敏和纳威的到来结束了这场压抑的谈话。不到五分钟，屋子里已经满得看不到安吉丽娜卓人的责备目光了。 好， 哈利叫大家安静。 我想今晚我们就复习一下以前练过的内容，因为这是节前最后一次集会，在三星期的假期之前学新东西没有意义。 不学新东西， 扎卡赖斯·史密斯不满地嘟哝道，声音传遍了全屋。 早知道就不来了。 那我们都很遗憾哈利没有早点告诉你， 弗雷德大声说。几个人偷偷地笑，哈利看到秋也在笑，心里又是一跳，好像下楼时一脚踩空了似的。 我们两两练习， 哈利说， 从障碍咒开始练十分钟，然后把垫子拿出来再练昏迷咒。 众人顺从地分组，哈利、赵丽和纳威一组。屋里很快便充斥了障碍重重之声，被点中的人会僵住一分钟左右，对手无所事事地看着他人练习，然后他们活动起来跟对手交换角色。纳威进步得像换了个人。过了一会儿，当哈利连着僵住三次之后，他又让纳威去跟罗恩赫敏练，自己在屋里转转看看别人。走过秋的身旁时，秋朝他嫣然一笑。哈利努力抵制老想往那边走的诱惑。练了十分钟障碍咒之后，他们摆开垫子又练起了昏迷咒。地方太小，不够他们一起练，一半人先在旁边看着，然后交换。哈利看着大家，心里充满了自豪。诚然，纳威击昏了帕德玛·佩蒂尔，而不是他所瞄准的迪安，但比起以前，他的准头已经好多了，其他人也都有很大的进步。一小时后，哈利叫大家停了下来。 练得很好了， 他笑望着大家说， 假期结束回来后，我们可以开始一些难度大的，甚至可以包括守护神咒。 一片兴奋的议论声，人们像往常一样三三两两地走出房间，许多人祝哈利圣诞快乐。哈利心情很好，跟罗恩赫敏一起收起垫子堆放整齐。罗恩与赫敏先走了，他多待了一会儿，因为秋还在，他希望听到他说圣诞快乐。 你先走吧， 他听到秋对他的朋友玛丽埃塔说，他的心一下蹦到了嗓子眼儿。哈利假装把垫子落齐，知道屋里没有别人了，他等着秋开口，可是听到的却是一声抽泣。他转过身，看到秋站在屋子中间，脸上流着泪。 怎么？ 哈利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只是站在那儿，默默地哭泣。 怎么了？ 他无力地问。他摇摇头，用衣袖拭了拭眼泪。 对不起， 他含混地说， 我想只是因为学这些东西让我想起，要是他会这些，他现在就会还活着。 哈利的心一下子掉过原来的位置，沉到了肚脐眼附近。他该知道的，他想谈塞德里克。 他会这些， 哈利沉重地说， 他使用得很好，要不也走不到迷宫中央。可如果伏地魔真想杀你，你没有机会。 听到伏地魔的名字，秋哽咽了一下，但无畏地望着哈利， 你当时还是婴儿，却活了下来， 他轻声说。 哦，是的， 哈利疲惫地说，一边朝门口走去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谁也不知道，所以没什么可骄傲的。 别走， 秋又带着哭腔说， 真对不起，我这个样子，我本来不想。 他又哽咽了，即使眼眶红肿，他还是很好看。哈利难过极了，本来只要一句圣诞快乐，他就会非常高兴。 我提到塞德里克， 秋又用袖子拭了拭眼泪。 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，你看到了他的死， 我想你只是希望忘掉。 哈利什么也没说，这是事实，但他觉得说出来太残忍了。 你真是个好老师。 秋含泪微笑道， 我以前从来没有记混过什么东西。 谢谢。 哈利笨拙地说。他们对视了很久，哈利有从屋里逃出去的强烈冲动，可脚根本挪不动。 胡继生。 秋指指他头顶的天花板说。 没错。 哈利说，感到唇干舌燥。 但里面可能长满了南沟。 南沟是什么？ 不知道。 哈利说。秋靠近了些，哈利的脑子好像被击昏了。 你得问风姑娘，我是说卢娜。 秋发出一种半哭半笑的滑稽声音，他离他更近了，他几乎数得清他鼻子上的雀斑。 我真的喜欢你，哈利。 他无法思考，一种震颤的感觉传遍他的全身，麻痹了他的手臂、双腿和大脑。他太近了，他能看见他睫毛上的每颗泪珠。